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81集。傅文铎低头看着这张完整的地图，他的目光在地图的每一个标记点上停留，详细观察每栋建筑的高度和之间的距离。最后，他的目光落在最北侧的一栋高楼上，他声音平静：这栋楼最高，从楼上完全可以俯视到完整的垃圾处理站，位置也很合适，可以做到远程偷袭。在所有的建筑里，这里是最可能埋伏大批玩家的。傅文铎的手指在垃圾处理站附近的三栋楼上依次划过，这三个地方与那栋楼靠得很近，且乘以阶梯式，想要登上北边那栋高楼的楼顶，可以从第一个楼的楼顶去第二栋楼，最后再去第三栋楼。我们三队人是从东南西三个方向进行突刺，只剩下北边，因为这栋楼肯定埋伏了很多玩家，所以才没有选择从北边进去。那么在进去之前，我们将这栋楼炸开。唐默一愣，他的大脑快速运转起来，几乎是一瞬间他便明白了傅文铎的意思。唐默说：声东击西。傅文铎勾起唇角，准确来说，这算是声北即东南西。唐默正在不断思考傅文铎这个意见的可行性，压根儿没注意到傅文铎开了一个非常冷的直男笑话。傅文铎也不在意，只是挑了挑眉。很快唐默说：可以，这三栋楼可以作为一个跳板，我们悄悄地潜伏过去，将北边这栋楼炸掉。埋伏的玩家大多都有一些实力，他们不会因此死亡，但他们一定会以为我们从北边攻进去，所有人都会往北边而去。这个时候我们立即从其他三个方向冲进去。萧继同赞同道：好，小乔正好带着具有大规模爆炸性的道具。金发小男孩赶忙把一碗盒装意大利面拿了出来，递给萧继同。 队长。 萧继同接过意大利面，看向唐默和傅文铎。那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，谁去？ 我去。 我去。 四道声音同时响了起来。宁宁和柴荣诧异地看向唐默和傅文铎，萧继同也眯起眼睛，奇怪地说：你们两个实力强悍，单独走西边那条路并没有问题，但如果你们其中一个人去，西边那条路就只剩下一个人，不合适。让宁宁去，她速度非常快，使用道具炸掉那栋楼后可以逃脱。柴荣却说： 我的速度也很快，而且我比宁宁强大，宁宁一旦被人包围住就无法逃脱。 宁宁冷声说： 我可以逃走。 我们上个月打的那次我赢得很轻松，宁宁你都忘了？ 宁宁冷冰冰的脸上闪过一丝怒色，她轻哼一声，决定不理会这个住孤生的死直男。萧继同说： 那行，就让柴荣去。 不用了，我去。 萧继同不解地看向唐默。 确实，我也不敢肯定地说我的速度比宁宁快，武力值比柴队长高，但是我拥有一个道具，这个道具可以让我无视地心引力，随意地在任何平面上行走。 萧继同双眼睁大，他立即明白过来，但他又想到， 可你去的话，西边那条路上就只剩下傅先生一个人。 唐默说： 我炸掉那栋楼最多需要一分钟，他撑得住。 傅文铎站在唐默身后，听到这话，他意味深长地低头看了眼前的青年一眼。傅文铎一句话没说，唐默就替他决定了所有事，还这么信誓旦旦地说他肯定能撑一分钟。这种感觉有点意思。傅文铎勾起唇角，没有吭声。事情就这么决定下来。萧继同将南京组和攻略组的道具分给所有人，最后再确定了一次作战计划。 他把意大利面交到唐默的手中，认真地看着他。 活下来，交给你了。 唐默看了一眼这个道具的作用，将它放进口袋里。 道具，一碗加了狗头的意大利面，拥有者爱德华·乔治，品质精良，等级一级，攻击力凶残，功能将这碗意大利面甩出去可造成爆炸，爆炸威力相当于一枚意大利制1897式75毫米野战炮。限制，一次性道具。备注，从前有个人忘了加狗头，然后他吃下这碗意大利面，最后他把自己给劈死了。 拿着意大利面，唐默等人在商场后的巷子里分开。他们现在所在的商场位于垃圾处理站的南方，唐默和傅文铎先走向东边，接着唐默再去最北方的那栋高楼。唐默目光坚定地看向那栋高楼，傅文铎已经来到了一个隐蔽点，随时准备攻击。唐默再观察了一下那三栋阶梯式的高楼之间的距离，即将出发。然而就在他准备走的时候，忽然一只手拉住了他的左手手腕。唐默错愕地转头看去，傅文铎淡定地拉着他的手腕，把他拉了回来，同时他的另一只手伸到唐默的右边口袋里，轻松地将那碗盒装意大利面拿了出来。唐默诧异地问，傅文铎？傅文铎低头看着唐默，目光深邃。 有鞋子的不只有你，我去行动，你在这等待攻击。 唐默皱起眉头。唐默之前没说，他之所以想要自己去，除了有神奇的靴子之外，还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异能比较多，遇到各种突发情况比较好解决。而且留下来的那个人需要先攻击一分钟，等待另一个人的回来。傅文铎实力强大，炸开那栋楼固然是最危险的，但论单兵作战能力，他显然远胜于唐默。唐默心中闪过许多想法，他还没开口，却听一道低沉的男声带着淡淡的笑意响起。 一分钟，你坚持不了？ 唐默一愣，抬头看着傅文铎。 我会早点回来。 顿了顿，傅文铎从口袋里拿出一把手枪递了过去。 现在给你，不用担心，埋伏在这里的人很多。 唐默看着手里的枪，愣了片刻，然后一句话没说。埋伏在这里的人很多，所以你即使乱射也能射到人。下一刻，唐默眼皮一跳，他收起手枪。 好，你快点去，尽量早点回来。 唐默拿着手枪转身便走。傅文铎看着唐默果断的背影，眉头挑了挑。傅文铎低低地笑了一声，脚下一蹬，整个人便消失在黑暗里，向着最北边的那栋高楼而去。五分钟后，3月6日凌晨4:50，一道剧烈的爆炸声轰然响起，震得地面不断晃动，火光映天。南京新街口，许多躲在黑暗里的玩家惊骇地站起身，看向最北边一栋摩天大楼。那栋楼里，无数玩家惊慌地逃了出来，他们怒骂着从楼上跳下。这时，不知是谁喊了一句：“ 他妈的，是那个人！” 众人抬头一看，只见一个黑色身影从爆炸的火光中跳出，跃下天台，跳到了旁边的一栋楼的楼顶。这激烈的爆炸声响彻整个新街口商业区，靠近爆炸点的玩家看清楚了情况，愤怒地冲向那个炸毁高楼的男人。埋伏在远处的玩家也纷纷动作，冲向北方，想要浑水摸鱼。然而就在同一时刻，三支队伍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冲出，直直地冲向十字路口最中央的垃圾处理站。 当有人发现另外三侧有人偷袭时，从南边冲过来的萧霁同队伍已经冲到了垃圾处理站的中心。宁宁脚下一蹬，直接就冲了进去，将八枚徽章放进垃圾处理站前的光团里。有人骂道： 操，这里有人！ 刚刚冲向北方的玩家们又赶忙回头。唐默却没宁宁这么好运，他才走到一半，埋伏在西边的玩家就发现了他。谁也没想到，埋伏在西边的玩家并不多，却因为视野开阔，可以完整的看到北边那栋楼上的情景。所以在傅文铎跳下来后，他们立即发现那里居然只有一个玩家。当唐默顺着道路冲过去时，只有不到一半的玩家被爆炸声吸引离开，还有一半玩家留在原地。一只细小的飞剑从空中射来，唐默弯腰躲过这一剑，紧接而来的是密集的枪声。唐默脸色一黑，他听到自己骂了一句：就不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？接着他啪嗒一声打开小阳伞，挡住了这恐怖的子弹雨。然而无数道具齐齐上阵，唐默已经不是冲在枪林弹雨里，他不断挥舞小阳伞挡住各种各样的攻击，艰难地寻找隐蔽处躲藏。很快一分钟过去，唐默在防守之余心里闪过一个奇怪又很合理的念头： 他妈傅文铎，你这个混账骗子！ 激烈的碰撞声在十字路口不断响起，唐默等人炸开北边那栋楼，吸引埋伏者的注意力。但当他们正式攻进垃圾处理站后，许多在一旁等待已久的玩家也一拥而上，趁乱攻了上去。地球上线至今已经过去五个月，玩家们经历了残酷的黑塔游戏，不会太天真。大多数人都想到有人会埋伏在垃圾处理站附近，因为每个人不得不进入垃圾处理站，否则就无法完成游戏。然而知道是一回事，只有有一定实力的玩家才敢进行埋伏。所以玩家们一共分成了两组，一组是埋伏者，一组是在周围提心吊胆想要攻进去的。在傅文铎动手前，这两种力量形成了一种平衡，当有人打破这个平衡，那些胆小的玩家立即一拥而上，想和南京组的人一起浑水摸鱼。一时间成百上千的玩家同时涌向垃圾处理站。唐默挥舞小阳伞，将一只绿色的金属蝴蝶击飞，他再一抬头，只见一团白色的火光直直射向他的胸口。玩家们的道具千奇百怪，唐默使用小阳伞不停躲避，他在心底默数时间。距离傅文铎炸开北边那栋楼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分钟，唐默心中暗自想到：傅文铎出事了。以傅文铎的实力，逃跑应该不成问题，他出事的可能性极低，但唐默还是不能完全放心。然而很快，玩家们密集的攻击便让他不得不把这件事抛到脑后，不断逃跑。唐默想尽办法地靠近垃圾处理站，靠近萧霁同等人，但那些埋伏的玩家早就发现了他的意图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